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快来大街酒吧里，小柱，你看王大雷，他非让我看他脚后跟。 花儿，你也是，你要是不招王大雷，他能让你看他脚后跟吗？ 我招他什么了？我 他问我北京的天气有多干燥，我只能让他看这儿证明天气有多干燥。 嗨，你就看那个有那个干旱的那个皲裂的那地面。 嘿嘿， 那就是王大磊那脚后跟， 这也说明我末梢循环不好。 你这末梢也太末了。 不是，太末了，一般都是这个地方循环不好的，加上干燥啊，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是这样。但是你那个血或者你那个循环都去哪儿了？ 心呢？心里转。 其他的梢是不是太灵敏了也？ 还得有末呢。 第一个，王大磊的梢可能膝盖以后就没有了，你知道吗？膝盖以下，胳膊肘以下， 你知道我都是假的，那都是 嘴以上。 对你这么一说，我确实发现王大磊啊，这脸也脱皮脱得厉害，一看就是梢没到。 不、哦，风吹的， 没烧到， 风吹的，那叫村季节性瘙痒。 这个什么呀？这个王大磊说这个是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会出现这个血循环不好，就是脚后跟会有，就不有那个脚后跟防裂油嘛、 嗯， 它就是起到一个润滑保湿， 都可以用的。 对对对， 是可治啊，王大磊，别丧失一。 我是为了证明北京的冬天有多干燥，我不是说不能治。 那你治不治啊？不治， 而且这东西除不了根儿， 就是一到冬天就裂。 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这个裂 袜子东西啊， 不是，它是这样，你以后这样，你穿湿袜子，哎，那湿润一点就好了。 这个主意好啊， 老沤着该长脚气了。 长拖鞋，但是袜子一定要 保，大冬天长拖鞋， 袜子一定要保持湿。 哎。王大磊，就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他的裂，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这个脚跟就跟小花那脸蛋似的。 哎，你怎么比喻呢？跟你自己脸似 的。啊，他裂深了是会露出肉的那种裂，还是说就是像皮肤那种爆皮儿似的那种裂法呢？ 先是呢爆皮儿似的，但你要有的 部位，不管的 话，哎，有的部位它有可能会露出肉来，就是跟大口子，大口子， 那很疼的， 那可疼了， 那个得拿那个胶布给它。 哎，对对，小花有经验，拿胶布。 不是我。是我爷爷是这行，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不留神我还长辈儿了，我一不留神就因为脚后跟成他爷爷了。 我知道我爷爷是那个脚，他就是这么干，就是拿那个胶布给他粘上。 哎，你也可以用啊，双面胶把脚粘上。 双面，那连袜子一块粘上了。我跟你说，就是 你袜子湿，粘不上，有水。这个咱们北方人呢，在冬天其实适应了这种干啊，年年都这么干冷。这个南方人到北方了以后啊， 南方人 确实， 当年北京刮大北风啊，最冷的时候，新加坡来了一个朋友 哦， 然后呢，晚上看完演出啊，回酒店就说北京这个天呀，就是呼吸那个空气就像吸刀片一样。 哎， 他适应不了。 干冷，干冷。 对，你看在新加坡那么湿润的环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对呀，真的受不了。 但从这扯远一点，咱们要去趟新加坡也待不住。 还会待住，待住。然后去新加坡绝对待住。 新加坡呀，是外的温度特别的热，又燥又热又湿。然后到屋里面呢， 又特别凉， 空调极其凉，大概也就18度20度。 你可以往高了调啊。 但要是如果说北京的冬天你实在是待不住啊，你倒是可以去个 哈尔滨。 说那个南方人啊，咱们胡同里面那个小周，他不是南方人吗？ 嗯， 这小周到了这儿以后呢，他说呀，北京的冬天每天早上自己都变成了一颗葡萄干，不光嘴上 了， 哎，就觉得嘴有皱纹，脸也是有法令纹啊，哪哪都往里嘬， 我 好似一颗老太太。 什么老太太？ 一颗老太太。 他不是说他自己又像葡萄干吗？我就合一块了。 嘴瘪的，可以在我房间里边啊装加湿器。 哎，对嘛， 是不是穿那个水袜子 出去抹油？ 我小时候还有出去得脸上抹油， 对， 手上抹油。 你是愿意抹菜籽油，是愿意抹花生油？ 防裂油。 对， 哦，你小时候就爱裂，就是一言不合就开裂。你不抹的吧，脸上它不是说好不好看、舒不舒服的问题，它是真疼。 对， 这南方人到北京啊，他就发现这个冬天的屋里一般也就是十几的这个湿度， 嗯， 然后加湿加半天也就到30，顶天可能加个40， 那就不错了。 但是他们南方人家里就能50上下。 那这个湿度啊，还真是跟不上他们的要求。 可是他们冬天这样也冷，咱们有暖气啊。 咱们是干冷，他们是湿冷， 啊、 湿冷的那种感觉 更难受。 对呀、啊， 你就说你愿意流鼻血，还是愿意得这个类风湿？ 我愿意好好待着不行。 可是在北方呢，确实，冬天的早上起来容易一起床就发现， 哎呦 流鼻血了， 都裂到 这 儿了。 这是小时候，尤其生炉子的时候最容易遇到的问题。 对，所以家里边就生炉子，一个是防重煤气，完再一个加点湿度，屋里有风斗、 嗯， 然后火上做一大壶水， 对、 嗯， 哎，然后这个暖气上搁一个装着水的饭盒， 嗯， 弄湿毛巾往那个 脸上一呼。 往脸上一呼啊， 然后一刮胡子 啊， 就躺那儿是吧？眼一闭， 腿一伸， 给闷死了， 闷死了。 那湿毛巾盖脸，你这难受。 湿毛巾盖脸，流着鼻子眼呢，你这盖嘴这儿，你 流着鼻子，完就合上眼睛了。 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如你们呀，这湿毛巾上再挤点柠檬汁儿。 哪有当菜那么上是吧？ 还当寿司了？不是，真的，喝点柠檬水是有好处的。 嗯， 特干的啊，就是这个柠檬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可以保湿、补水， 去掉这个身体里边那些代谢不出去的物质。 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小卓，就是胖人可能还比瘦人再强点这方面。 对，其实就是强。 我还没说哪方面呢。 那也是强， 就是瘦子更容易打电。 对， 嗯， 到冬天的时候啊。就小柱啊，一进门人没倒下，啪，小柱来了， 给自己嘴巴， 被电出来，哎呀，挺老远的。 对，当时躺那儿，哎呀，抽筋，哈哈，吐白沫。 过一会儿缓醒过来了，哎呦，忘了摸墙了，忘了摸木头了。 哎呦， 哎呀，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重新来一遍啊！ 重新来，来，当时一摸门，啪。 我心思四溅，完了，小柱的衣服都给烫出好几个坑，进门 头也立起来了。 几位都在呢，辛苦，辛苦，辛苦。我们说谁也没你辛苦。 对。过来一握手，啪！ 小猪当时又接过去了， 弹到门外了。 我们这屋白进了，是吧？ 还是以前那地儿啊，还是以前那地儿， 还躺那儿， 那儿擦过因为。 对，我这着陆这么讲究的， 已经出人形了。 小猪行了，北京的天气，对，我是谁？我在哪儿？ 我是小明， 我发电。 这是人间吗？还是天堂？ 从此之后，小柱就开始穿电工服，跟那俩链连着地，脑袋啪啦啪啦老响。 而且小柱啊，形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到哪儿说接个东西，哎呀，接东西了，我 就开始哆嗦， 没擦的那地儿， 哎呦这哆嗦， 哆嗦一碰金属的任何的什么把件啊，什么那个 把件金属的， 把手 啊， 金属件，就脑海里先是过一遍电， 对，然后身体再过一遍电， 然后 躺着就晕了， 什么东西先隔着袖子摸，这还被电呢，自己都服自己。 就是尤其是晚上天黑的时候，经常看见唰一蓝光一过， 晚上脱毛衣像看那个新年焰火一样， 就着了是吧？ 大花小花多一盘， 怎么还有你呢？ 我把它首先得垫着， 一到冬天就是你的重大议题。 这个穿的这些衣服啊，摩擦力大，这背不住就生成那些静电。 不是摩擦力大，因为过去穿那个毛衣都粗，不像现在这么细致。 而且小柱吧，家里也是，他呀什么东西乱花钱，就在穿上特别不讲究，什么刺，什么化纤， 对， 什么、这个、 打那个毛衣毛裤，再穿那些个化纤的衣服，一摩擦，就是平时的头发自然都立着，你知道吧？ 所以啊，你们家也是应该做到勤拖地、勤擦桌椅。 不过小柱自从有了毛衣之后，他们家每月省电去了，用小柱发电。 对。哇，蹭蹭墙屋里就亮了， 电压不稳定，老一闪一闪的， 老得蹭墙啊！ 真的，小猪也得说说你呢，那化纤的秋裤该换了，我是说彻底把它换了。 你也不给洗， 化纤的那些秋衣秋裤你别再穿了，扔了吧。 穿什么呀？穿纯羊绒的， 静电飞头发。 飞头发， 有的女孩那头发老炸着， 炸着着， 就是静电。就比如说，头发磨那个羽绒服那皮儿，磨着磨着磨着就产生静电了。 你戴个帽子一摘，滋、啊， 干嘛呀？炸一下啊！ 脑袋上的头发一半在上面，一半在下边， 掉地下一半。 嗨， 这天小柱倒是好，他不爱洗澡，头发不起静电。 干干了， 所以呢，小柱，你要是说想有效的消除你这个人体啊表面上聚集的静电，你应该勤洗脚。 勤洗脚，哎呦，从脚上把电都倒出去是吧？ 小时候你跟我一样得多洗脚， 哎，多勤洗脚，多换衣服。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外界因素，内因最难处理了，就是小柱身体内部堆积的这些静电， 这负离子， 哎，正的负的好到处乱窜，这个确实是让小柱遭受了不少电击的疼痛和心理折磨。 在身上接一根零线，接一根火线， 但是小柱的心脏也都很好，老被电击着， 老那么有活力， 老容易激动， 倍儿吧乱蹦， 也是挺尴尬的。你说跟个姑娘出去想动手动脚， 哎呦，没憋着好心， 刚有点坏心眼儿，静电出卖了他。姑娘早防好他了。 对，我得姑娘穿一铁服， 对， 那钢铁侠的衣服套着，小时候一窝啪，这个弹出去。 绝缘的姑娘，木头姑娘， 对，橡胶姑娘， 对，带灯泡的姑娘， 这些都是防静电的姑娘， 也可以叫防小柱的姑娘。 姑娘。想问你从哪里来，话说直得很，不像南方人， 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辣街酒吧里，哟，这个东西可以给大雷用用吧？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可以给你用用，小姑。 那你能用吗？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这种东西。 什么东西啊？ 腕带，就是差不多的拴你手腕上，哎，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 我知道了， 装饰。 以前王大雷用过，去公安局的时候用过。 没那个钱， 那叫手铐。 那个凉是吧？ 去 冬天的时候， 这个腕带我知道哪儿有。 嗯， 你看你一般入院给你寄这么一个，上面写你的姓名、年龄， 哎， 住哪科？ 王大雷， 王大雷是个 baby 的时候， 19岁， 啊，1岁9个月， 产科。 当时小孩不贴那个的标签啊， 不是小孩好像也是这么戴的，好像是那脚上那时候， 戴手上， 戴手上， 对，这写姓名。王大雷，年龄 09个月 啊， 零，对，零。 你们俩怎么这么乱的慌？ 产地， 巨婴。 我的品种是飓风。 这个腕带呢，戴到你的身上，大雷，好在什么地儿呢？ 就好在你千秋万代。 不是这个意思。 我听像永垂不朽。 不不，千秋万代是个好词儿 啊。 比如说你半夜光着脚丫出来， 等会儿， 打开冰箱门啊。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 哎、 停！我也不怕搜着脚心，我干嘛半夜？什么叫出来？还得光着脚？ 怕我们发现啊。所以呢，偷偷摸摸，偷偷摸摸来到了咱们的酒吧里，啊，把脚 嚯，还是打外头光着脚来的酒吧里的哈， 我也不怕扎着。 不，你有脚垫 你才有脚垫，你有鸡眼， 无声无息的打开了我们的冰箱门， 哎，用鼻子嗅一嗅， 从上嗅到下， 还是个坏冰箱，从上嗅到下。 我听他这个感觉像偷红土的贼， 哎，您说那个黑猫警长。 哎，当时冰箱凉气往外一冲，哎呀，这个脚底也脚底板也觉得略微的有点发冷，左脚倒了右脚，右脚倒左脚， 我把什么东西挂脚上了？ 就从脚趾头一直凉到天灵盖， 然后呢，从里面拿出一只烧鸡来，正要往嘴里搁啊， 都冻成那样，我咬得动吗？ 那你就可以叫做迫不及待啊。 对， 这个时候，你那神奇的腕带嘎吱吱一响， 把这鸡给电活了， 这就叫著名的电鸡是吧？ 小柱可能希望是这样，我希望呢是把你手腕这么一攥，你当时是手心一疼，手指一麻，哎呦！哎呦妈呀嘞！一声惊叫，这只烧鸡就落了地了，正砸自己脚面上。 砸肿了没有？ 这个就不重要了，主要是、没有吃到烧鸡。 人不重要。 所以我要给你介绍的就是手腕上的私人教练，神奇万代。 小花。 专治暴饮暴食啊。 小花。喊不停的。机器猫看多了吧？这产品都是从那个兜子里掏出来的吧？ 什么呀， 是真有这种腕带吗？ 美国一家公司研制的，它是用微弱的电机、2毫安电机电你。 对， 2毫安的电机 不是管不住自己吗？ 对， 见着吃就想动手是吧？电你，见着着急就想拿是吧？电你。 什么原理它电你吗？王大磊，蹑足潜踪，夜深人静打开冰箱偷一只整鸡要吃，你是心怀鬼胎过于紧张，心跳加快，这个腕带呢就腕在您的手上，您的脉搏跳动就一加速，它一加速产生电流。 哎呀，再也不敢了。 还是动画片，不是，那就是从此我就得把鸡给鸡了呗。 不是，偷嘴的话， 对， 或过瘾，或就是暴饮暴食吧，它就会电你。最开始是2毫安， 就是我觉得呢，还有一种功能，它可能会测试你这个是不是测试你这个胃运动啊。 它一运动，血流加快，可能就会产生一点点微弱的电。 反正你只要吃东西，你的身体内部一定发生了变化。 对， 然后这个腕表就感受到了，完了以后就开始滋你，这不是那个就 滋我 水枪啊， 别滋了好几下了。 给你，但是这个东西好在什么呢？它可以伸缩，胖人带呢，咱往外掰点，瘦人带往里窝点。所以小猪也可以， 手铐都那样。 小猪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早上起来，中午12点晒得屁股不起床。 等会儿，等会儿，大姐，您说的是早上起来，然后就中午12点了。您这个 就说你睡的一觉，中午12点就认为是早起。 哎，你看大磊多聪明。 这时候当头那雷就来了，咔啦！ 在被窝里。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你们家 你让不让我吃鸡， 就让你睡觉。你那被窝不是暖和吗？不是舒坦吗？是吧？ 嘿， 几个月都不洗的这个床单， 咔。给这被窝就垫的腾愣就起来了，知道吗？ 你在那正那蜷缩着，哎呀，怎么躺着觉得怎么那么舒服， 就给你垫直了。 那以后呢，你们想象，如果说你们花了钱，或者你们比如说过年爷爷奶奶送了一个是吧，舅舅舅妈送一个是吧，到我这儿来了不干活垫一下，那个老刷微博垫一下，晚上不睡垫一下，早上不起垫一下，玩游戏垫一下， 我就改霹雳贝贝了是吧。 然后就是还是以前那句话，王大磊就别叫王大磊了， 那我叫 王大电。 就这么电大的呀？ 啊，哦，你是电大的呀？你不说你师大的吗？ 每次洋洋跟朋友们约好出去玩耍，都有明确的分工，比如说我负责订机票，王大磊负责做攻略，叶小柱负责订旅馆，杨呢负责，天哪，悠悠那谁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王大磊啊，坐飞机想跟那空姐聊闲，发餐了，王大磊跟那空姐说，你有纸巾吗？这空姐呢从兜里给他拿出纸巾，后来又问，您有牙签吗？这空姐呢又从兜里把牙签拿出来了，王大磊说，嘿，行啊，要什么有什么。您有一次性筷子吗？这空姐呢又把这一次性筷子从兜里拿出来了，哎，太厉害了，这么会儿的空姐冲着王大磊说了一句话，你看我像哆啦A梦吗？ 小柱啊，小时候看电视，哎呦，最爱看广告，看着看着发现里边全是好吃的，就跟他爸说，爸，我要进电视里去。他爸说，今天干嘛去啊？小柱说，我要去拿好吃的。他爸一听乐了，行嘞，进去吧儿子。小柱就往前走，走到电视机跟前停住了，不行， 我不进去了。他爸说怎么就不进去了？我要进去你换台怎么办？我回不来了，你以为我傻呀？ 燕小柱那天呢，燕小柱的手机前一段时间丢了，就拿了他妈以前淘汰用过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哎，要说是真破真丑。有一天逛街没心没肺的走，突然间有一个路人甲怯怯的凑过来说，哎哥们儿，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吗？燕小柱一头雾水，啊什么男的？路人甲说，哎，我刚才看见他把你的手机从你的包里拿出来又放回去了，我以为你们认识呢。 我是山东某个学校里学厨师的，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把菜刀，所以学校里很少有人欺负我们。有一天有一两个小子不知道是学什么专业的，太不长眼，竟然打了我们一个同学，我们十多个人一人一把菜刀出去，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跑了。就在我们觉得打了胜仗欢呼雀跃的时候，突然对面开过来十几台挖掘机。 徒弟跟师傅学武多年，终于小有所成，徒弟要求下山，师傅语重心长地说，徒儿要想下山，为师要考验你，给你一把斧头，如果你能够在三天之内把三间柴房装满，你就可以下山了。徒弟非常高兴，接过斧子去砍柴了。在一旁的师娘问道，太爹，你让小虎砍柴是考验哪一方面的功力呀？师父慢悠悠地说， 马上过冬了，我怕这小子下山之后我们没柴烧。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的。